第四十九集。 那种酸涩的、隐隐钝痛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了。昏迷不醒的陆时琛呼吸忽然变得急促，胸口出现了明显的起伏。猛然之间，陆时琛睁开了双眼，再一次回到了这个世界。而回想起这段十二年前的过往，孟若书也心绪难平。无意之间目睹了孟昭下跪那一幕之后，他悄悄地跑了出去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十岁的孟若书才意识到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他的哥哥孟昭为了他们一家承受了多少压力和痛苦。孟若书没跟孟昭提起过这件事儿，但打那之后，他开始逼迫自己听从孟昭和宋宁的安排，见心理医生，尝试着出门与同龄人接触。孟若书一直讲到孟祥与二婶沉冤得雪的那一天，然后他停下来，这才察觉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。而坐在他旁边的琳琅也哭了，小声地抽泣，两个人静默无声地流泪。良久，琳琅才开了口： 你比我幸运，起码你有这么好的哥哥。 孟若书从随身带来的包里翻找出纸巾递给了琳琅，然后又拿了一张擦干了自己的眼泪。 你呢？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想过报警？ 琳琅点了点头说： 但他们嫌丢人不让。 孟若书知道琳琅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自己的父母， 不让你打电话，也不让你出门。 琳琅又点了点头： 真是禽兽不如。 孟若书骂了一句，顿了顿又问道： 那十年过去了，你还想不想抓住凶手？ 琳琅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孟若书又问： 是觉得一切来得太晚了吗？但不管多晚，恶人都应该受到惩罚，不是吗？ 琳琅又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他迟疑地说： 可是。 这两个字没说完，就没有了其他的话。孟若书看出了琳琅的犹豫： 是对你父母还有顾虑？ 琳琅摇了摇头： 那是还在害怕那个有权有势的畜生。 琳琅还是没有说话。 傻姑娘，你不需要有任何顾虑。 孟若书看着他，语气放得很轻： 我哥就在楼下，他现在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，而那个畜生昨晚也已经被我哥关起来了。听完我的故事，你应该知道我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？如果你相信我，那你也可以相信他。 说到这儿，孟若书微微俯身看着琳琅继续说： 琳琅，你知道吗？来的路上我哥跟我讲，吴为寒把一些被他性侵过的女孩全部囚禁在地下室里，还给他们的身体持续注射药物，这些人恐怕一辈子都无法醒过来。听完这件事情，我真想杀了他。凭什么这样的畜生还能持续逍遥法外？凭什么要让这种人渣继续去祸害其他女孩？我想帮你，也想帮他们，但这光凭我是不够的。现在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，帮帮我哥，也帮帮他们？ 孟若书的话音刚落， 琳琅突然就精神崩溃，把头埋在了膝盖之间，爆发出了一阵哭声。这撕裂一般的哭声让人听起来是那么的揪心。孟若书靠近，伸出手臂抱住琳琅，用手掌轻轻地拍着她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有人会强迫你，你可以慢慢来，都会好起来的。 半晌，琳琅的哭声弱下来了，又抽泣了一会儿，他才沙哑地说： 我不敢。 不敢什么？ 我怕我现在的样子，我怕别人笑话我，我怕自己变成了一个废物。十年了，我已经不敢面对外面的世界了。 原来玲珑害怕的地方在这里。 孟若书愣了愣。孟昭跟他提到过，以琳琅当年的家境能考上文昭高中，说明他的成绩非常拔尖，这样的女孩子个性必定是很要强的。在经历了性侵事件之后，她遭受家人的辱骂，那个时候是因为耻于见人才蜗居在这间旧房子里。而这么多年过去，琳琅越是躲着就越是不敢走出去，这个破旧的房间变成了他的安全区。他意识到自己跟这个社会严重的脱节了，他害怕自己出去成为别人眼里的笑话。 你等等。 孟若书想了想，他拿过自己的包，从里面翻出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化妆包，他牵着琳琅说： 来，跟我来。 孟若书带着琳琅走到了那间光线昏暗的卧室，他走到窗前，一把拉开了厚重的窗帘儿，阳光瞬间倾泻了一地，屋里亮的让琳琅下意识地抬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。房间里面的镜子全都被琳琅用床单遮起来了，可以想见，这些年他有多么的害怕面对他自己。孟若书让琳琅坐到椅子上，从化妆包里拿出了几把小刷子，他动作娴熟，像是在施展魔法。琳琅出事前也曾经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，此刻也猜到了孟若书要做什么。柔软的化妆刷落到了脸上，琳琅闭上了眼睛，孟若书全神贯注，开始一点一点地给琳琅化妆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孟若书直起身看着琳琅的脸说： 大功告成。 然后他带着琳琅转过身，一把扯掉了蒙在镜子上的床单，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微微佝偻着肩膀的女孩子。琳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这些年他从来都不敢好好的打量自己，起初是觉得自己很脏，后来又害怕自己变老变丑，再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开始对镜子里的那个人产生了恐惧和厌恶。而如今孟若书给自己上了一层淡淡的精致的妆容，镜子里的那个人仍旧长着他熟悉的那张脸，却远远没有记忆里的自己那么丑陋可憎。琳琅盯着镜子里的人，仿若在打量一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。 琳琅，你看看你多漂亮啊。 孟若书站在琳琅旁边，看着镜子里的琳琅说： 琳琅，我是一个美妆博主， 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你也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呀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化妆，教你当美妆博主。你问问你自己，是想继续待在这间屋子里，还是想一直这么漂亮下去，让很多人喜欢你？你才27岁，十年间失去的东西完全来得及一件一件的找回来。我帮你，我哥也会帮你，我的朋友也会帮你，你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的。你只需要问你自己，想不想走出这里，走出去。 琳琅仍旧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咬了一下嘴唇，像是下定了决心。他看向孟若书，点了点头。 嗯。 孟若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牵着琳琅的手说， 走，不怕。 他拉着琳琅朝门口走过去，琳琅的脚步很慢，每一步都带着迟疑，但是却没有停下来。走到门口，孟若书握住门把手，转头看向了琳琅，琳琅又点了点头。孟若书手腕用力压下门把手，咔的一声轻响，门开了。 美是山顶四散又周围，别吵，让我再细细品味。你是妖还是魔鬼？不对，你是选择误入尘灰。哦对，其余的人全都不配，淹没勾出我犯罪行为。不要占有你的罪，等等，你怎么冷眼皱着眉？我向你低头，向你亲嘴，拜倒在你身前。再细细品味，你是妖还是魔鬼？不对，你是仙子误落尘灰。后退，其余的人全都不配，眼眸勾出我犯罪行为。我要占有你的嘴，等等，你怎么冷眼皱着眉？我向你低头，向你亲嘴，拜倒在你身下。 早已